爱的无声，爱情散的无痕，刻骨的风卷起心的情冷，吹去多年情分，只剩我一人， 两朵孤单的魂，情的沦落人，像你在这伤感的城，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，进退我无权选择，轻轻关上心门，留下片刻温存，只怕还有来生，我爱的一 青春，燃尽我所有。

们勇敢地爱着，每秒钟都能证明一生的美丽。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，我没有